警方仍然系调查紧疑犯嘅犯案动机，并分析去年年底京都动画收到嘅大约200封恐吓邮件，以及网上针对京都动画嘅贴文系咪同疑犯有关。41岁嘅千叶真司涉嫌纵火焚毁位于京都市福建区嘅京都动画工作室，造成36人死亡，33人不同程度受伤。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各区相对湿度曾经降至60%以下。下昼4点，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喺马尼拉嘅东北，大约11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海峡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19点，跌128点，成交金额77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33点，跌11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1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2毫六跌5仙，友邦保险75.35毫跌4毫，盈富基金27.65毫跌0.5毫，港交所238.2升2，中国平安94.6跌3毫，美团点评92.75升1.85毫，华夏沪深343.75跌7毫。中国铁塔1.72升1仙，中移动66.15升1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3，英镑10.108，瑞士法郎7.94，澳元5.362，加元5.974，新西兰元4.997，欧元8.72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3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40点。港金现价报13,9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12美元，卖出1,4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公共交通安排先啦。咁啊，港铁方面咧，港铁各线啊，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咁啊服务咧就会提早喺今晚嘅10点结束嘅。咁啊，机场快线方面咧，喺10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咁啊，机场快线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就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轻铁方面啦，咁啊，轻铁路线705喺天水围区咧就需要改道行驶，751同埋751P 咧去天日村方向喺坑尾村站、天水围站开出之后就会改经天耀站，而751线喺屯门区咧系不停有外站噶。咁啊，至于路面嘅交通情况，较早前咧新界啊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住隔田村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而家都系比较繁忙嘅。咁啊，龙尾近红回谷道。隧道方面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去九龙方向比较多车，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附近，西行龙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慢线去湾仔之路咧一样系咁多车。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系收费广场较为繁忙。港岛路面嘅情况，咁啊而家湾仔呢个大道东近住摩利神山路交界咧都几多车噶，咁啊交通较为挤塞。而半山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都多车噶，龙尾啊排到东山台。咁啊九龙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翠屏道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都系多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至到九龙城段就繁忙嘅。调翻转啦，咁呢个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段亦都系比较繁忙。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啦，咁由律伦街一路去到亚加老街都系慢车。而亚加老街咧就因为爆水管啊，咁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嗰度咧，第二条行车线就封闭咗，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咁另外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嗰段就比较塞车。

政府咧而家就打算咧会系研究咧一个系恒常嘅现金津贴计划嘅。咁呢个研究咧，佢哋就想喺2020年嘅年底之前完成啦，并且系推出啦。咁但系喺呢个嘅研究完成之前咧，政府亦都系邀请关爱基金咧，将原本嘅一次过生活津贴咧喺下个年度就先后发放两次嘅。咁以待政府咧能够完成到相关嘅工作。咁另外一个就系针对咧系中小幼学生啦，每年可以获得咧2500元嘅学习津贴，亦都会将佢恒常化嘅。此外咧就系在职家庭津贴嘅金额咧，亦都会系调高嘅。咁啊，住户嘅津贴咧就系调高16.7%到25%。咁啊，儿童嘅津贴咧就会增加咧40%。咁如果以个实数嚟计啦，即系譬如咧，以前啊一啲嘅人士，如果去攞紧嗰个在职家庭津贴系800元咧，全额系800元咧，咁第时咧呢个数额咧就会增加到1000元啦。咁至于咧头先讲话每月每个儿童嘅津贴咧，而家譬如以全额嚟计咧，佢系攞到1000元啦，咁第时咧就会有1400元啦。嗱，呢啲嘅种种措施，特别系过渡性房屋嘅问题，同埋咧一个一次过生活津贴嘅问题，你点睇呢？以往政府对于提供租金津贴咧，系都颇为抗拒嘅，担心咧会系拉高咗业主即系佢哋嘅定租。咁但系而家似乎政府系咪有一个即系口风上面嘅改变咧？电话号码187232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不妨打嚟同我哋倾一倾啊！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8日，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即将刑满出狱。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话，经过劝解同埋多番接触之后，陈同佳愿意出狱之后去到台湾自首。又引述陈同佳话，希望自首可以缓和反修例风波。朝早8点，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不会损害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 香港的对外经贸关系并非建基于任何一个国家，即如果我们想着某一个国家透过他自己单方面的措施会影响到香港本身原本享有的，譬如说单独关税区或者是自主的贸易政策呢，这些所有的措施是多此一举的。 11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政府对推行租金津贴或者租金管制持开放态度。 我们没有一个措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称那个利害的比例，然后究竟我们做抑或去不去做的，去考虑租金津贴这个的问题，究竟它用一个生活津贴的形式，抑或是租金津贴的形式，这个都是我们研究的其中一个方向。 下午1点，警方对民阵申请星期日在九龙的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表示会上诉。民阵副召集人陈浩桓： 我哋同警察开会嘅时候，警方嘅交通部系认同我哋今次嘅游行路线系最减少对其他人嘅影响，但系警方依然系唔批呢个不反对通知书。 油尖警区指挥官何润胜： 情报显示咧，有激进示威者系会借大型嘅公众活动咧，去做出一啲严重危害公众安全、公共秩序嘅暴力行为。所以为咗维护公众安全，警方系反对今次举行嘅游行。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点样帮一班未能够轮候到公屋嘅一啲系低下阶层嘅市民咧？电话号码1872311，你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意见嘅。而家过渡性房屋又究竟可以帮到几多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黄建伟你好。 你好， 不如先讲讲你哋都有份去帮手嘅过渡性房屋项目啦。咁政府而家咧就打算未来三年啊会提供10000个单位嘅，咁似乎都主要系靠你哋各个嘅非政府组织去帮手，即系能够做到呢个数额出嚟噶啦，系咪？ 咁样我。而家就政府有呢個咁樣嘅目標啦，咁我哋都覺得都係好嘅。我聽應該就係今朝啊，陳大局長都有提到咧，就係期望可能係房協、市建局等呢啲建屋嘅機構咧，係會幫手喺嗰個興建嗰個部分嘅程序啦。 嗯。 然後起好咗之後，就交俾社會服務界，即係可能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咁同我哋而家嘅模式好唔同，而家我哋呢其实就由起至到营运呢至到街坊走呢都係由我哋一手一脚包办嘅。咁如果日后有一个喺呢个流程里面有一个更加好嘅分工呢，咁我相信应该係会比较有效率啲啦。 呢、這个会唔会对于你哋可以帮到比较多嘅忙啊？因为你哋以往其实亦都有一啲嘅团体讲过㗎，其实喺建设上面呢你哋就唔系专家嘛。 咁 係啦，咁而家呢个做法将佢分开系咪会比较即係、就是、有机会系令到你哋更加好地去处理呢过渡性房屋嘅项目呢？ 是的，其实呢就以往呢，因为在我们过渡性房屋仲是一个新事物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的持份者，即是可能建筑界呢都未必话即是观望啦。咁喺嗰个时候作为一种即係开创性或者係一种先导嘅计划咁样，我觉得我哋都系责无旁贷都应该可以去做。咁所以我哋就做埋嘅建筑嗰部分。不过即係我哋都试咗两年啦，咁我哋而家手头上有3个项目喺度啦。咁长远嚟讲喺呢两年呢，我一直都系咁讲㗎啦，就系话呢个流程由我哋攞咗一块地至到起至到去营运。咁呢个部呢个流程其实好长。其实应该有一个更加好的分工的。咁而家呢种做法最少喺硬件嗰部分，即係起嗰部分呢，如果有一啲专门係做起楼嘅一啲机构去入去场做呢，就然后我哋就喺博后面做营运嘅时候呢，咁双方呢都係用佢自己最专长嘅部分去做的话呢，咁就成件事就会效果会好好多啦，对我哋嘅帮助会好大嘅。 不过似乎政府会唔会有个諗法呢，都係即係可能都会唔会不排除你哋都要帮下手咗啲嘅建设咧。因为如果佢根据施政报告嘅行文咧，佢就话啊嘛，即系市建局啊、房协啊，同埋香港建造商会等机构咧，将为营办嘅民间团体提供专业意见同项目管理支援。喺呢一部分咧，其实你哋又期望佢哋可以做到啲咩嘢咧？ 嗱，就其实而家我哋 NGO 去做的话咧，喺起咧，其实我哋都系会揾一个总承办商咧。即係去判标咁样去做嘅。咁喺成个过程里面最重要都係话个 NGO 佢自己要有个项目管理嘅一个团队喺度。嗰个项目管理嘅团队其实都系啲建筑界嘅专业人士嚟嘅。我哋而家喺社联里面嘅 project 呢都有一啲朋友都系帮我哋手去做呢个项目管理嘅。咁若然就係话如果房协同埋市建局等呢啲机构呢都系可以做到呢个项目管理呢，就正正就系填补咗嗰个空位嘅。咁至于佢哋入场去做嘅时候有任何项目呢，佢哋日后等于佢而家起楼都一样咋嘛，佢都会系会搵返市面上嘅一啲承建商，就总承建商呢就去负责个项目，然后就再就住个工程呢拨款返俾啲新分判商呢逐样嘢去一齐帮手做咁样。咁应该呢个系会帮到手嘅。 但喺个数字上面呢，未来三年合共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嘅单位，你点睇呢个数字咧？ 嗱，呢个数字咧，我觉得当然就系话对于解决即系好多街坊等候改善嘅生活咧，这个当然我哋就好开心啦。咁但系就当然，如果你话由即系所谓 NGO 非政府机构走去起，好似我哋过往两年咁咧，这个数目如果要起到的话咧，就相当困难嘅。 但如果你話有房協同埋有呢啲真係專門做建屋嘅一啲機構幫手的話咧，咁當然都會有啲挑戰。我認為即係三年裏面要起10,000個單位，我都相當即係大挑戰嘅。不過我覺得喺呢個階段，因為佢哋都有專業嘅即係技術咧，咁我哋都只能即係觀望，可以睇下睇下係做成點樣。 但由非政府的组织去负责做管理，咁其实10,000个单位，你觉得即系以而家市面上面咧，即系有经验的非政府组织咧去处理咧，三年之内要处理多10,000个单位，个能力系如何呢？ 就如果我唔讲即系建筑嗰部分啦，建筑嗰部分，譬如头先讲啦，之后 我哋 起好嗰 部分啦，系啦， 我哋营运的话咧，咁喺个物管啊嗰样嘢咧，咁因为10,000个单位佢唔会系同一时间即系出现噶嘛，佢都慢慢出现嘅。咁而家我哋嘅做法都系由譬如社联咁样呢一类嘅即系一啲协创嘅平台咧，就再揾一啲嘅非政府机构咧，就同佢哋一齐去做嘅。咁香港而家我哋喺譬如我哋社会房屋共享计划里边。有一个资格去做呢一啲营运呢啲社会房屋咧，其实已经差唔多去到30个机构噶啦。咁当然，如果长远嚟讲，政府系喺呢方面都系认同要有呢方面嘅需要的话咧，咁我相信有好多 NGO 咧，其实都会系有能力啊，同埋都有兴趣一齐去帮手去做嘅。咁我哋觉得，我就自己觉得都会有信心可以做到嘅。咁当然，因为项目大咧，咁就你嗰、那个会有多啲其他嘅难度啦。不过我哋过去两年咧，其实试咗咁耐咧，其实有好多嘅困难，我哋都一一克服咗啦。咁而家就主要话喺个量方面咧，即系我哋就睇下点样处理嘅啫。咁有咁多 NGO 喺度咧，我相信都唔会太大困难嘅。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喺呢个议题上面咧，有啲咩意见同睇法，都要打电话嚟1872321同我哋倾下啦。地嗰度啊，因为咧而家好多都系一啲短期空置嘅政府土地啊嘛。咁而家佢亦都话会喺私人发展商咧借出嘅土地上面进行。你哋睇翻个趋势，如果以依轮啊，地产发展商嗰个嘅情况咧，其实你哋。睇即系会唔会系更加多嘅发展商，佢哋愿意借啲土地俾政府做呢啲嘅项目，或者你哋有冇听闻有更加多嘅私人发展商，佢哋系愿意帮忙做呢件事咧？ 嗱，愿意帮忙咧，实在我哋喺呢个过渡性房屋嘅早期咧，都有啲发展商同我哋讲啦。个问题就系究竟佢俾我哋嗰块地系一啲咩嘅类型嘅地啦？咁简单嚟讲，譬如话如果你系一个农地嘅。咁農地其實因為一般設施，譬如喉啊、渠啊、電啊、水嗰啲咧，可能未必係咁發展得咁成熟嘅。同我哋而家幾塊地咧，我基本上喺嗰度起咗啲樓，跟住駁翻現有嘅設施咧，就已經 OK 啦。咁如果你話由農地去開展咧，其實就喺做嘅過程裏面可能會耐啲啦，成本會貴啲啦。咁就所以係都要考慮一下咯。咁但係就。當然，如果發展商話有地捐出嚟可以做嘅，咁而亦都有能，即係我諗技術上咧，就負責起樓嗰啲團體咧，肯定係有能力可以做到嘅。問題就係即係要幾多時間同埋幾多成本咁解嘅啫。 係，另外我亦都想問啦，就係關於咧依個一次過生活津貼啊，又或者係政府咧研究租津呢個問題啊。如果我聽今日啊羅志光局長佢嗰個口風咧，其實佢就算係對於租津也好，租管也好，似乎而家係擺咗一個比較開放嘅態度喺度，同以前政府嘅説法又好似有啲唔同喎。 是啊，的确是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都不过呢，我哋最近呢就同即係政府傾嘅时候呢，好几次都有提到啊。其实我哋有好多团体都意识到嘅，即係其实租津、租管同埋空置税呢三样嘢呢，其实佢应该係要有某一种配合嘅，即係做起上嚟会有效啲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如果你搞租津，因為政府成日都擔心，如果搞租津咧，就會益咗啲業主。咁就咁，我哋就於是就話租管啦。咁但係如果做租管的話咧，又驚住啲業主唔攞單位出嚟。咁於是咧就要搞呢個空置税，因為你空置税的話，啲業主就逼住都要攞啲單位出嚟啦。咁樣咁就唔會冇缺乏供應咁樣。咁我估 政府諗緊嘅都係呢一啲嘢。咁我覺得如果呢三方面政府都願意諗嘅，咁我哋都係歡迎嘅，其實都。 咁但係租管嘅研究就要花咁長，更加長嘅時間啦。 係啦，冇錯。 明白。好，王建偉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唔該曬，拜拜嚇。王建偉係社聯業務總監，頭先都聽到啦，喺過渡性房屋嘅呢個問題上面咧，佢哋覺得如果係有一啲即係市建局啊或者房協啊呢啲機構幫忙去建造嘅話咧，會係對整個計劃嘅推展有積極作用嘅。你又點睇呢？1872311，石先生你好，石生。 系你好啊，陈燕平。 你好，石生，有咩睇法？ 系我就土生土长嘅，阿特首都话土生土长嘅。 系。 咁我而家发觉呢个房屋嘅问题咧，嗱，佢话做呢啲叫做咩过渡性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安置区就一样，一模一样。 沙置区嗰啲啊？ 安置区啊， 系安置区，临时安置区系。 系啊。嗰陣時嘅安置區咧，就有啲咩問題咧？衞生同埋治安問題咧，就好大。咁而家政府咧，就自己唔去負責任，就擺曬落去個 NGO 嘅身上邊。根本咧，香港嘅房屋問題咧，最大問題咧，就係需求啊。 嗯， 需要同埋求嗰方面係唔均衡嘅。 嗯， 政府係要攞多啲地方。你而家睇下水泉澳係批個山。 嗯 嚟起嘅，呢个安达臣又系开山而起嘅，咁点解唔政府要大刀阔斧移山填海，系起多啲廉租屋，系根治咗呢个轮候拆咧？ 系、 嘛？呢个唔可以俾咗个责任俾 NGO 噶嘛？我认为就系、 明白，多谢你啊，石先生嘅意见都系认为。政府应该是比较大刀阔斧地提供公营房屋用地。1872311，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触发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预计今个月23日刑满出狱。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表示，陈同佳已经决定出狱后到台湾自首。台湾法务部呼吁港方秉持追诉杀人犯罪的执法立场，依法律程序积极逐押侦办。管浩明接受本台专访时话，陈同佳明白可能面对10年或以上更长的刑期，但他考虑后决定为自己做错的事负责。管浩明觉得陈同佳是真心诚意面对自己的过失。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任何人刑满出狱后有出入境自由，出狱人士如果觉得自身安全有问题，可以联络警方，警方会提供合适的措施。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郭兆傑和嚴敏華去年12月在東京靖國神社外抗議南京大屠殺，涉嫌侵入建築物罪被捕，分別被判監8個月和6個月，緩刑3年。被拘留10個月之後，郭兆傑今日先被遣返本港，他抵捕後和其他保釣人士擁抱，成員拉起橫額高叫口號。郭兆傑表示，拘留期間沒有自由，見不到家人，又不懂日文，感到很痛苦。他說自己為公義和平示威，但遭到無理拘捕和檢控，又不准他保釋，拘留時間更多於本身刑期，認為事件荒謬，會同律師團隊考慮上訴。他又指北京和特區政府支援不足。郭兆傑表示，對行動不感到後悔，期望能夠驅使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認識南京大屠殺等戰爭歷史。一名女同性戀者去年入禀司法覆核，指香港不容許同性伴侶結婚或民事結合，違反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高等法院法官周國明頒下判詞，裁定申請人敗訴，訟費由答辯方即是由政府支付。判詞指出，香港不容許同性伴侶結婚或民事結合並無違憲，因此駁回司法覆核。长达41页的判词又解释，基本法在1990年颁布时，并没有任何国家认同同性婚姻。荷兰在2001年才成为全球第一个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申请人自行诠释基本法条文中的婚姻，包括同性婚姻，实属虚无缥缈。 根據案例，上訴庭及終審法院都確認《基本法》條文中所指的婚姻是異性婚姻，並強調《基本法》第37條即是保障異性婚姻自由。在台北，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決定不訪美，改為妻子代行。日前請假全力投入競選的韓國瑜，今日由屏東趕往高雄，與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莫健會面。外界關注雙方是否觸及訪美議題。韓國瑜辦公室說，距離大選剩下80多日，時間壓力非常大，確定不訪美，改為韓國瑜妻子李佳芬代行，但表示明年大選結束後，若果有機會一定去美國拜訪。被問到莫健有什麼回應，韓國瑜說對方表示理解，針對是否訪美，負責韓國瑜兩岸外交政策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喜主張不訪美，因為行程安排規格充滿未知數，憂心會失分，不如著力選舉擴大支持。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有一兩陣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4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日間天氣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9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稍後風勢清勁，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咧有多车相撞嘅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蒲岗村道。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龙尾蒲岗村道。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反方向咧，观塘道去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对开，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挤塞，车龙排到近纪元。今日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交通都是非常繁忙，龙尾去到创智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城墙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龙尾去到泽安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亚皆老街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嘅第二线仍然系封闭嘅，影响到而家洗衣街南行去亚皆老街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知识率阴阳烛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讲什么？ 咪系，我都就嚟老闭塞。 喂喂，唔使咁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咁咪即系有金汁。 咩叫陰燭？咩叫陽燭先？ 紅色嘅代表係陰燭，連環陰燭出現咧，整體個大市形勢咧，面對一個逆風咯。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上晝9:04，黃偉傑、關卓照，投資新世代。 2018新差有先進嘅防偽特徵，唔單止有明顯嘅凹凸手感，仲有動感光亮圖案同開窗金屬線。打斜睇就會見到上面嘅圈好似喐緊。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18721今日我哋頭呢個小時想同大家講一講施政報告入邊咧一啲係關於咧係民生或者係扶貧嘅措施，包括頭先我哋傾過係增加咧過渡性房屋嘅供應啦，咁亦都咧會有一啲嘅公營機構啦幫手咧做一啲嘅即係支援嘅工作嘅。咁此外咧係政府亦都係打算咧係研究呢個租金津貼嘅問題嘅。咁啊，电话号码18731，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噶。电话旁边我哋有听众张先生，张生你好。 你好啦， 系张生， 你好， 你好。 我就想讲下咧，咁佢而家咧又话放宽人哋嗰啲供楼嗰啲咧，系咪啊？又话几多，又话九成按揭嗰啲嘢咧，其实就冇鬼用噶，真系系咪先？ 系，即系用热啲上车帮手。 我都入息啦。几万蚊一个月嚟要嚟供，咁我食得啊食饭啦，抑或住屋咧？根本呢啲嘢咧就虚假嘅嘢嚟噶，林郑。 嗯， 你真系起咗啲公屋好过啦。以前叫佢攞啲地佢唔攞，而家就攞，即系以前都可以做嘅就唔做，而家咧迫于无奈啦。啊，为咗挽回啲民心啦，咁佢就做下呢啲咁嘅嘢。我都睇到佢啲嘢啦，真係。 不過又實際上，張生啊，即係能夠買得起樓咧，佢哋又唔會係即係輪候公屋嗰一班嘅人士喎。其實兩個應該係分開喎。但係當然，你頭先所講嘅一個關鍵點嘅， 買得起樓嗰啲係有錢嘅人嚟㗎，高收入嘅人嚟㗎。 或者係 就算佢公屋 中收入啦， 佢㗎買居屋都未夠佢資格㗎。 係啊， 係咪先啦？ 所以你而家 搞到香港咁樣，佢仲賴人哋。又賴一個賴嗰個，又話乜又話七，大佬啊！呢件事係你搞起嘅，你要負責噶。 明白。 你唔係派錢可以平息我哋個憤怒噶。 明白啊。 係咪先？嗱，同埋呢個問題咁啊，呢個警報啊，喺佢一件事咁樣打人，啊又非禮又性，又話又強姦咁多疑點，打所以佢要打啲學生咧，打啲人咧，我哋好心痛嘅，打啲小朋友。 係。 你仲咪要多謝佢，咪增加我哋對。个愤怒 系知道吓，多谢晒阿张先生嘅意见啊，都讲到咧近期好多嘅一啲嘅传言啦，咁当然警方亦都数次澄清咧，有一啲嘅指控咧，佢哋话系冇发生过或者系揾唔到证据嘅，咁但系头先阿张生亦都讲到关键一点啦，就算咧你放宽咗，令到大家咧系更加容易叫做即系上到入到上到车啊，容易买到楼啊，即系俾到首期啊，咁但系终究，如果楼价系咁高嘅时候，咁大家都要花咗唔少嘅收入去供楼，咁究竟呢个问题又点样解决呢？亦都唔好再讲话咧，一啲基层嘅人士需要公屋啦。咁其实而家嘅轮候时间咧，已经远远超过咗咧原本啊系房委会或者房屋处佢哋所定嘅，即系三年上楼指标，其实而家已经都做唔到噶啦。咁点样可以令到公营房屋嘅供应都能够增加呢？18723。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文先生，文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文先生，请讲。 就我本身咧，就系喺房署咧，就啲工厦咧，呢个工商大厦咧，就租咗个单位嘅。咁佢胜在咧就系灵活性高，咁佢有每个单位咧都有即系250呎嘅。咁佢而家一镬过收晒嘅话，变咗咧。我哋即系我哋啲做小型工程，而家今次咧转晒型啊，譬如做冷气啊、电器维修啊、或者装修啲咧，就系差唔多咧个体户得啊，小型工程即系好细小嘅工程嘅啫。咁啊出去租私人楼嘅话就揦埋咧过4000呎嘅，就算出边啲工厦平，都租4000呎，我哋都无能，即系一个人即系个草户都无能为力嘅，变咗咧嗱。即系话佢而家讲出嚟话8000户嘛，我8000户一户嘅话，即系每一个小做小型工程一户系带有10个8个工人出去做嘢嘅，变咗我当系10个啦，即系足足如果咁真系收翻嚟嘅话，就变咗咧就足足咧就8000乘10个人嘅话咧，就变咗80000人失业啦。 到时、嗯、到时咧就即系轮到我哋上街游行噶啦，变咗就 嗱阿文先生，你头先讲嘅就你应该而家喺房委会下低嗰啲工厂大厦咧，即系租个单位做啦。咁而家政府施政报告嘅说法就系话会邀请房委会探讨咧，将佢哋嘅工厂大厦重建做公营房屋发展嘅可行性啊嘛。不过咧，当研究呢个可行性嘅时候咧，会唔会都系主要一啲系比较近市区嘅，或者系佢本身比较多嘅，呢啲会个机会大啲咧，同埋会唔会系即系政府你头先所讲嘅关注？嗱，当然而家有几多人系喺呢啲工厦就业，我哋就唔知啦，未知道啦。咁但系会唔会亦都政府如果能够做好咗一啲嘅搬迁嘅照顾咧，亦都可唔可以纾解到你哋嘅困境咧？ 搬迁系冇用噶，因咩事咧？我哋系属于系做一啲小型工程啊，嗰啲比较即系话你系个体户得。小型工程又得， 你咪头先话维修冷气嗰啲啊？你 系 做？ 系啊系啊系啊，有电器有装修噶嘛？即系话即系所即系工厂大厦。 明 你咁样即系一镬过赶晒啲人走咁，又叫人出去点样租到个平地方去做嘢啫？为就生嘢。佢事关咧有工程叫翻嚟嘅话咧，我哋系会系拖几个人，即系拖十个八个出去做嘅，变咗咧即系话以下即系话连嗰啲工人。有機會都失埋。 唔係，我明白啊，所以我就話，如果政府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好嘅搬遷安排，會唔會係幫到手？因為 佢 似乎而家 搬遷到有同一樣嘅工廠大廈俾我哋去做。 或者應該咁講，係唔係應該搬遷唔到同一區咧？因為而家睇佢嘅寫法，佢未必係全部工廠大廈都會做重建，佢都要睇下究竟邊啲係得嘅喎。因為有啲地方真係未必得 嘅 喎，會唔會？ 以我少少知嚇。如果少知嘅话咧，今上咧就九龙湾啊，同埋呢个荔枝岛度咧，三年后就收硬嘅，跟住咧佢系，总之系佢分两批嚟收嘅，咁就变咗跟住咧就第二批咧就全部收晒噶啦，变咗咧就一镬过咧就所有啲现有嘅厂户咧一定要迁出嘅，即系话基本上即系话六年后一定所有厂户一定要迁出，变咗咧。就我哋就唔知点搞啦，咁至于就整一镬人去失业。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文生啊，提供到更加多嘅土地去起公营房屋。不过文生咧亦都关注到呢啲嘅即系细工程嘅人士啦，佢嘅就业问题，亦都牵涉到佢哋唔少人嘅生计问题嘅。因为终究而家喺房委会呢啲工业大厦嘅人士咧，佢嘅租金系相对廉宜嘅。咁第二时到底点样安置呢一班嘅租户，令到佢哋得以为生咧，又系另一个要研究嘅范畴。1872311，休息一阵，翻嚟再。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又系萧叔叔讲英式英文嘅时间啦。今日我哋继续讲一啲咧英国人好常用嘅地道嘅英式英文字。今日讲呢个咧叫轻微。是粗鲁的，咁所以大家咧就小心，但系啦，未至于系粗口嘅一个字 ，bloody，b l o o d y， 字面意思即系血淋淋咁解，咁但系通常咧用喺口语里面咧，都纯粹系一个英国人中意用嚟咧加强语气嘅字，即系譬如话 ，she's very pretty。Instead of saying she's very pretty, we can say she's bloody beautiful. 如果我哋广东话大概意思就是哇好鬼靓个鬼咁嘅意思。Okay? Bloody brilliant, 就是哇好正啊 ,bloody gorgeous, 就是好靓嘅。咁但係呢个字呢通常喺好正式嘅场合啦好正经嘅场合啦通常都唔会用嘅。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人情冷暖，唔止听到，仲睇得见。 电视纪录片系列《看见温度》。 带你走进不常见的国度，定睛被忽略的社群，细看人间温度。 星期六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的電話號碼是187231。剛才有講過，施政報告其中一項的措施就是透過現金津貼為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包括輪候公屋的人士提供支援。他們說政府就說有關的研究工作需時，所以就請關愛基金將原本的一些措施，就是一次過生活津貼，在下個年度先後發放兩次。其实关爱基金专责小组呢昨日都开会讨论过相关的问题了。究竟大家怎么看这些措施，可不可以帮助到相关的一些基层住户呢？电话号码187231，电话旁边呢不如我们又请来一个即是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就是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的成员吴君廉。吴君廉你好。 是，你好，主持。 是，不如先讲刚才我所提到的一点，就是一次过生活津贴想关爱基金下个年度先后发放两次的。你觉得这个对于一些基层的帮助会有几大呢？ 是，其实呢这个所俗称 M 津贴这个项目，其实几年前呢 ,2012 至2016政府都分别出了三至四次这样的。其实当时来讲呢，对于一些基层劏房街坊啦，其实他们都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治标的方法，都舒缓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的压力啦。所以其实在2016年之后呢，都一直都要求政府要废推，做不到的，但一直政府都说做不到等等啦。不过今次终于再推翻，还推两次。在街坊劏房街坊呢，尤其是他们的基层街坊的角度呢，一定是欢迎的。不过就究竟个金额是几多，他的升幅比起几年前的通胀上，他的金额是几多呢，那这个都要看回。一来二来，我想在街坊的角度就说，这些次次都是每次一次性的一个津贴呢，其实都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支援。那究竟在街坊在政府的层面，会不会可以尽快将这个项目恒常化，或者是设立这个真的政府所讲研究的租金津贴，可以尽快可以推行呢？这样，那这个都是我们跟很多基层街坊谈的他们一些想法。 有一些报道呢就说，即是据了解这个现金津贴呢会按住户的人数划分，金额呢就介乎4500到15500元嘅，如果佢能够两次津贴都攞到咧 ，M 人士应该可以领取9000元以上嘅津贴，就舒缓佢哋嘅生活压力。咁但系其实讲到即系头先嗰一点啦，就系租金津贴嘅研究啦。其实政府就希望咧，即系呢个一次过嘅生活津贴，即系呢个 M 津贴咧，似乎都系顶住先嘅啫。咁佢哋就期望咧，2020年年底咧系能够完成同埋推出一个叫恒常的现金津贴计划的研究。咁啊，即系有呢一啲人士嘅公众理解，呢个系咪就系等于即系我哋嘅成日讲咧嘅租金津贴咧？而家政府嘅态度咧，似乎系同之前有所不同嘅。譬如今日咧，罗志光局长即系佢喺记者会上面嘅说法咧，似乎都系话对于租津同埋租管咧系持一个开放嘅态度。不过咧，如果要研究租金管制，就要花更加多的时间，因为它的立法会比较花时间的。你怎么看即是2020年底这个的时间线呢？ 其实同主持你的想法差不多，就是政府突然间的想法就跟以往的讲法有点不同啦。当然我们欢迎的去持开放态度。但是你说这个租金津贴，它如果是透过 M 津贴两次推行，跟着等到2020研究这个租金津贴呢，我们希望他们都有一个时间性。因为研究还研究，以往政府很多项目都是研究，跟着一拖就不了了之了，可能到时换埋界添。那到时我们向哪个跟进呢？基层街坊问回哪个即系边个官员好咧咁样，咁所以我哋希望政府喺研究租金津贴嘅同时咧，都要定一个时间线。咁同时咧，头先讲到租务管制，呢个亦都系另一个咧基层街坊一啲租户咧一直讲咗好多年嘅一个诉求。咁究竟政府可唔可以尽快都起码都启动个研究先，系啦，检讨翻过往嘅租务管制政策。是不是可以在现在的情况中可以有一个配合现在社会状况的一个新的租管呢，可以尽快推行。 嗯，另外一个都想倾咧，就系、是、在职家庭嗰个津贴啊。咁其实就算我睇翻施政报告啦，即系佢2018年啊推出呢个嘅，即系2018年咧，其实佢攞嘅人数咧都系得26,000-26,600户嘅啫。咁去到2019年咧，在职家庭津贴咧嘅数额咧就系45,500户，就远远同佢当初即系预计可以援助到嘅人数咧都仲相差得好远啦。嗱，而家咧政府喺今次施政报告咧，佢就系谂住将个金额咧系增加嘅。咁譬如就系如果佢而家系叫做非单亲嘅住户，佢嘅每月嘅工时咧系144到168以下咧，又或者佢单亲系36到54以下咧，佢就可以由800蚊系变咗咧系攞1,000蚊，而儿童嗰个每月津贴咧亦都可以由1,000蚊咧加到去1,400蚊，呢个就系讲紧全额嘅。你点睇政府而家净系调整金额，但系就冇调整工时线呢一个问题啊？ 系调整金额，我哋当然唔会抗拒啦，即系帮到依家申请紧嘅居民咯，因为你调整金额其实系唔会增加嗰个受惠嘅人士噶嘛，即系政府如果系同佢目标嘅，以往我记得最初开头推出呢、這个当时叫低津啦， 系 一个项目时候，佢目标系20万嘅的对象， 而家4万几啫， 咁但系依家系4万几，远远低于咧，其实系即系好，大家即系明眼人都睇得出，其实系个资格或者个即系审查嗰个复杂程度嘅问题啊嘛，而唔系个金额。即系金额上，我估申请紧嘅街坊一定欢迎嘅，你调高按翻通胀都要啦，系嘛？咁但系其次喺个资格上，譬如举个例，第一就系工时，工时上点样可以调整翻，系配合到一啲基层街坊或者可能凑住小朋友嘅街坊，佢嘅工时未必可以达到144、168、1923条线，而系佢哋可以令到一啲更加多嘅基层街坊可以受惠咧。如果政府真系想搣到佢200,000嗰个目标咧，佢应该系调整呢个资格。另一方面就系个儿童津贴，其实如果要等更加多有小朋友嘅家庭受惠咧，其实儿童津贴嗰个项目咧唔应该同个工时挂钩，因为其实小朋友嘅需要唔应该系同呢个父母嘅工作时数系挂钩噶嘛，即系佢小朋友基层小朋友佢有生活上嘅需要等等，咁就算父母有冇工作，工时几多，佢呢个需要都系实在噶。咁其实可以参考翻其他亚洲其他地方咯，台湾啊、韩国啊、日本其实都有呢啲儿童津贴系独立于呢个公事嘅。咁我觉得政府可以如果想增加受惠人数咧，就可以喺呢啲角度度去参考翻咁样。 嗯，另外就系嗰个申请嘅繁复程度呢、这个都系一啲唔同嘅团体诟病咗好耐嘅问题啦。 系啊，冇错。 吓，咁但系佢今次又冇做到，冇、啊、处理到呢个问题。 其实政府之前已经讲咗，即系政府过呢几年不断都有做调整嘅，呢个无可否认。但系佢个表格咧一度缩咗啲页数之后咧，其实只不过系将啲字眼啊或者啲排版排逼少少嘅啫。其实个复杂程度啊或者要填嘅资料咧系冇变过嘅。咁呢个我谂喺过往唔同嘅一啲关注基层嘅团体都有反映过，即系譬如举个例，递交嘅资料会唔会可以简化啲咧？一啲工时证明、工作证明，可唔可以系透过声明？因为好多基层街坊其实系翻緊散工嘅，譬如我記得我接觸過一啲街坊，可能係做家務助理，佢嘅老闆僱主有8-9個嘅，咁唔通逐個簽名咩？ 係 咪先？咁其實好難要佢哋去，又最尾佢哋就選擇唔申請咯。係因為真係填到，咁究竟呢啲位點可以簡化，令到多啲呢啲可能打散工嘅街坊可以受惠到咧？我諗政府喺個程序上呢度都要係諗方法點樣簡化。 嗱，吳君廉，你都關注兒童問題㗎。正如你頭先亦都講過咧，就係、是如果係攞緊在職家庭津貼咧，兒童嗰度嘅攞嘅資助就唔應該同佢屋企嘅工時咧做掛鈎啦。咁但係政府而家其實亦都有一個新招㗎，就話學習津貼恆常化，就唔理你究竟係乜嘢收入。总之咧，每个中小幼学生咧，每年都有2,500蚊嘅津贴。呢、这个2,500蚊嘅津贴，其实对于低下阶层嚟讲，系咪都应该帮到几大嘅忙呢？ 系，我谂以往政府就未系行水呢个项目之前咧，其实好多街坊都觉得呢个津贴有即系可以治标，舒缓到佢哋一啲需要。因为小朋友无论系实际嘅功课上嘅学习，或者一啲兴趣班咧，其实都好需要一啲咁咁嘅空间啊，即系一啲咁嘅资源咧，去俾佢哋有多啲选择。尤其是基层街坊啦，即系依家 個學習上咁要求佢哋，即係要識好多嘢，唔同嘅活動又好啊， 電子學習啦，又或者 係啦，乜都係樂器啊等等都係啦咁樣。咁所以有呢個津貼咧，的確幫到啲街坊嘅。但係呢個項目同在職家庭津貼入面嘅兒童津貼咧，我諗係有啲分別。呢個係針對學習，但係其實小朋友嘅需要唔係淨係學習噶嘛，佢仲要生活，可能食得有營養啲或者點樣。其實好多基層街坊都有反映嘅，小朋友佢哋寧願父母唔食都想俾好啲嘅小朋友食，但有時可能即係基層街坊無可避免，可能要小朋友有時要捱罐頭啊，即係買啲比較平啲嘅菜啊，可能懶懶地咁就臨收工先買嘅，咁可能就好多等等嘅一啲因素咧，令到小朋友嘅成長嘅健康啊等等都會受影響。所以其實我諗，除咗依個學習津貼之外咧，喺個兒童津貼同工時脱歐嗰度咧，政府都要並行。我谂唔止呢啲添，其实政府都要全面去检讨翻儿童有啲咩嘅需要，再配合。譬如有阵时讲上网嘅一啲需要啊，等等都系咯，系啦。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吓，吴坤廉，唔该晒， 唔 该你，拜拜吓。吴坤廉咧系关注一啲低收入嘅住户嘅问题啦，亦都关注咧基层家庭嘅问题嘅。嗱喺度有一个嘅节目预告啦，咁啊听朝早咧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嘅。咁届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就住施政报告嘅种种嘅内容啊，打电话嚟咧同行政长官直接交流。而家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意外事故先啦，咁就係龙翔道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之前近住平石村对开呢就有意外事故，仲係处理緊，都几塞车啊，龙尾去到风力楼㗎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因为平石村对开慢线有意外啦，塞到去风力楼。咁至于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过咗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塞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咁至于狮子山隧道啊，而家去沙田方向咧，九龙入口个龙尾就系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都多车啦，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应该去九龙方向吓，龙尾电话机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股份嘉骏投资、洛阳玻璃、惠图集团、P F Group 同埋盈宏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巴迪贝伊、奥迪马汽车、平安证券、日盈控股同埋标准资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8.61，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4，加元1.314，新西兰元0.637，人民币7.092，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13，新西兰元系0.637。港金报13,94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48美元，卖出1,488.85美元。港汇指数106.5，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一带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车龙嘅大消散，龙尾去到近天马苑后少少，近住狮子山隧道一段咧，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较早前咧，近住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不过龙尾都去到近天马苑。另外后少少近住狮隧一段咧，车龙就排到去呈祥道近蝴蝶谷。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 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去返将军澳近住隧道入口一带亦都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咁反方向咧，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系挤塞嘅，车龙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近泽安村。今日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咁另外大埔公路反方向出九龙咧，近住和斜村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港鐵的服務安排方面，提提大家，除了機場快線之外，港鐵的其他路線輕鐵和港鐵巴士服務將會提早在晚上的10點結束，而機場快線方面，由晚上的10點起，來往香港站至到機場站的列車服務大約每10分鐘一班，中間是不停九龍站、青衣站。九龍站、青衣站和博覽館站的機場快線列車服務是會暫停，香港站的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截止時間將會維持在飛機起飛之前的90分钟，但是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由晚上的9点起暂停。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和六字居单位，800万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 policyaddress.gov.hk。 房屋是香港社会目前面对最严峻的民生问题，亦都是部分民怨的根源，我对此从不掉以轻心。 特首林郑月娥发表了新一份施政报告，房屋土地供应政策成为重点，其他民生措施是怎样呢？市民又收不收货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萧乐文、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来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0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拭目下 蓝色， 蓝地球。 夫子有云：未知生，焉知死。在某些国家，活人办葬礼的做法逐渐为人认识，甚至越来越普遍。所谓生前葬礼，又称生命葬礼，通常就是一个人已经能够预见时日无多，趁在生的时候举行仪式，等亲属挚友来好好告别或者道谢。这些情节在电影甚至是本港的电视剧都出现过。生前葬在南韩和日本一点都不罕见。在日本，除了女演员水之江龙子、导演北野武、歌手桑田佳佑等，知名实业家安琪晓亦都办过生前葬。安琪晓曾经出任社长的公司生产重机械，业内全球排名第二。2017年底，80岁的安琪晓确诊末期胆囊癌之后，租用酒店宴会厅举办感谢会，现场布置得似个展览，透过相片、陈列品和播放片段， 展示安琪晓的人生历程。他坐在轮椅上流连于宾客之间，甚至表演家乡舞蹈，向一千几个相知好友致意告别。七年前，本港一个至少全身患有黑色素瘤的男人，趁30岁生日到殡仪馆举办生前葬礼，是全港第一次。灵堂的正中布置得又红又绿，还安排乐队表演。这位至少被预言没机会长大的主角认为，人生最后一宗大事应该按自己的心意去安排。据英国殡葬业人士统计，生前葬在当地亦都越来越流行。既然一切都由当事人主导，无论开支内容都比传统丧礼弹性得多。最重要是主人翁置身当中，听得到至亲的肺腑外言和好友对自己的评价，或者还可以把握余下的时光去修补一直以来的不足，到真正永诀的时候就少点遗憾，去者留者都不至于那么相同。蓝地球，黄思恒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貌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星期五会为大家总结一周新闻的。今晚呢，我们有两位的资深的传媒人，就是赵永春和李月华在这里。两位好。 大家好。 今个礼拜呢，就本来呢，就是十月啦，个新闻焦点呢都会是施政报告那里的。施政报告亦都是预期在星期三的时候呢是发表了。不过呢，今年的发表方式比较特别，因为特首尝试走入去立法会的议事厅那里想宣读，但是就不果，最终呢是在即几度打断之后呢，最终呢他是要用一个视像方式呢，预先录影的方式呢，向市民发表他今年这一份的施政报告的。咁而其实他今年份施政报告呢，亦都可以话是他即是相对来讲是短的一份啦，因为呢只是有53段，他读呢都是花了1分鐘嘅啫。嗱，咁啊，两位，我想问啦，即系今年嘅施政报告，大家觉得应该点样睇咧？即系原本一份嘅施政报告，佢应该系做乜嘢嘅功能？而呢份施政报告又做唔做到相关嘅功能咧？赵永春， 嗱，施政报告咁就系特首向议会同埋向公众讲佢叫做繼往開來，檢討一下自己做嘢嘅成績，或者有啲乜嘢需要增加，或者未來嘅計劃咧，係預先係同啲市民交代一下咁樣嘅。咁但係今年好明顯咧，就嗰個情況咧就有啲唔同嘅。好老實講，佢發表施政報告之前，你問下大家，我哋會對佢有幾高嘅期望，或者期望政府喺而家呢個環境之下可以做嘅嘢可以有幾多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如果你話施政報告係希望佢能夠回應市民嘅訴求嘅話咧，這個就不切實際嘅。咁亦都即係好老實講，亦都唔係話今年嘅，因為由阿董伯伯時代開始咧，到今天咧，其實我相信每一份嘅施政報告出咗之後咧，其實都會惹來好多嘅批評啊，都會好多負面嘅評論啊，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唔出奇。不過咧，我哋就唔可以當一個施政報告咧係作為一個能夠滿足回應市民訴求嘅一個工作大綱，只能夠話咧。即係我睇法就係喺目前咁嘅環境之下，政府能夠可以做到幾多嘢嘅喺佢有即係而家嘅能力範圍之內所做到嘅嘢咧，佢作一個交代，只係即係咁嘅形式嘅啫。即係 再講咩鴻圖大計啊，再講市民點樣安居樂業啊，快樂生活啦、啊。其實喺呢個時間，喺呢個氣氛咧、啊，唔係好夾嘅嚇。咁、所以即係亦都明白嘅。就算而家政府推乜嘢出嚟啦，喺而家氣氛之下咧，都會有人反對噶啦。過往嘅例子都有啦，何況而家啦，係嘛？過往就算政府派錢啊，都一樣俾人鬧啦。咁、所以我就唔會期望佢能夠提出咗啲乜嘢嘢嘅政策咧，係令到覺得成個社會係歡迎嘅。不過佢今次提出咗個即係叫做希望大家聚焦少少喺嗰個房屋嗰度啦，同埋即係點樣攞土地嗰度啦。咁就即係呢一個咁嘅項目，的確係熱門嘅話題嚟嘅。咁啊，睇下喺呢一個項目嘅大家個社會嘅討論嘅依個商議嘅過程裏邊，會唔會大家可能暫時啊將一啲即係政治嘅矛盾咧係少少降温，咁嚟睇睇喺民生上嘅嘢即係反正政治嘅嘢都解決唔到噶啦，咁但係民生始終都要行噶，人都要生活噶，咁係咪喺呢一方面嗰度有即係有一啲嘅大家有一啲同社會啊政府同社會之間有一個商量商討翻嘅空間咧？咁我相信從呢個角度咧，佢係想有個咁嘅效果啦。 李耀華點睇？ 我覺得係即係講得啱嘅，就係話咧，你每年嘅施政報告咧，其實唔同嘅人。不同的團體啊，政治團體都有不同意見，不會話大家都贊成，即係每一行都可能有不同意見。但係今年我諗咧，事前其實大家冇乜期望噶，咁但係即係佢出嚟而家係完全咧，即係對眼前嘅問題都唔去係點講啊，去著墨嘅咧，咁嗰個失望就更加大添啦，因為即係我就覺得係。你話俾人聽，我未來一年點施政？其實你間屋燒緊啊！你話俾我聽咧，嗱，即係我未來一年咧就要改善，要加廚房，要加啲乜嘢？但係而家你間屋燒緊啊嘛！你係咪應該救咗火，你先去起嘢啊？你個火唔夠，仲要可能咧揾啲火水去救嘅話咧，咁你講任何嘢都冇用嘅喎！即係你希望話大家聚焦，你點聚焦咧？即系而家无论好多嘅民调啊出嚟，都系话俾你听个而家嘅问题，譬如警暴系一个问题，大家对呢个政府已经冇晒信心系一个问题。咁你完全唔去触及呢啲嘅嘢，以为话我拎一啲所谓嘅政策嘅好处出嚟，希望大家可以其实都唔系好处添啦，而家拎出嚟嗰啲嘢，咁大家聚焦，我觉得系冇可能嘅咯。 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一份嘅施政报告呢？我哋睇一睇香港民意研究所呢，去做咗一个施政报告嘅即时调查。咁佢嘅成功嘅个案呢，就係745个。咁入面呢，有679人呢，係有听过施政报告嘅。咁呢600几人当中呢，表示对施政报告非常满意嘅呢，就只係得6%。而对施政报告呢，係表示几不满嘅呢，就有18%，非常之不满咧就系47%，即系话咧，其实总计两个数咧，对施政报告唔满意嘅人咧，系已经超过咗50%，接近到60%噶啦。而表示咧非常满意或者系几满意咧嘅百分比系不足20%嘅。咁亦都对比翻啦，因为香港民意研究所就系钟庭耀佢哋负责噶嘛，咁亦都佢哋有对比翻咧以前啊，佢哋讲。港大民意研究计划的数据，因为年年都有做这个即时调查的。其实看到的数据呢，就是这份施政报告如果以即时调查结果来讲呢，市民的满意度是最低，不满度呢是最高的。即是比起曾经有一年梁振英那一份呢的表现是更加差的。因为其实看这个图表呢都看得挺清晰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又怎么评价这一份的施政报告呢？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发表一下你的看法。 60分钟走遍世界。 We've come to a very substantial phase one deal. 中美双方就达成了一个首阶段协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孔告峰， 之前试过有类似的停火，但最后都继续升温，基本上气氛上有改善，但实际上都没什么太大的转变。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请问是不是真的有些力场可以顶住啲台风的？ 唉，手下留情啦。 林生，你是不是真的几乎可以不用电生活的？ 唉，手下留情啦。 林生，你真的不吃巴西鸡翼的？ 唉，听住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手下留情，我林超英会逐一话俾你知。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 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李月华同埋赵应春喺度嘅。啊，总之头先阿李月华讲过啦，似乎而家系后院失火咁，但系政府即系依份施政报告就并冇针对到相关嘅问题去讲过啦。但系实际上咧，佢亦都有一啲嘅实质嘅政策嘅，例如就系土地房屋啦，比较特别咧就系佢哋话会用收回土地条例啦。嗱，以往咧其实政府咧成日都话咧会担心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咧，会导致到司法复核嘅风险嘅。咁而家嘅说法咧，就系佢哋会系收翻一啲嘅土地啦，爱嚟咧做呢个公营房屋嘅用途嘅。咁啊，中地嗰度佢哋亦都会系进行一啲嘅改划啦，作为呢个公营房屋或者系首次发展啦。咁其中咧就会优先检视160公顷，目标喺今年年底咧公布地皮嘅位置嘅。啊，除咗房屋之外咧，另外一个大家都谈论嘅就係租金津贴同埋租管问题啦。以前政府亦都唔係好希望呢提出呢两个措施或者係恢复租管嘅。一嚟呢就係话担心啲业主会随住嗰个租金津贴呢个措施呢而去加租。租管呢佢哋都认为对于成个私人市场係有一啲嘅窒碍嘅。咁但係喺呢两个问题上面呢，政府其实同以前嘅讲法呢都係有所转变嘅，因为头先都讲咗啦。另外一个就係放宽呢、个按揭成数，用按证公司呢嘅帮助啦，令到啲人更加容易去借到钱做首期上车啦。但以往其实政府都唔係太愿意係放宽呢一个嘅门槛嘅，亦都呢屡屡就话呢要考虑返银行体系佢自己嘅稳健能力。嗱，几项措施有一啲人就话喂都是有一个措施的，即是有一个施政政策的一个转弯，赵永春是不是呢？ 转弯是不是叫一个九十度转弯呢？我看他就又不可以这样说，他即是好像推翻了或者以前做的事。不过有些以前他不是很愿意做的事呢，他今天呢就提出来做。咁我相信呢個咧，亦都係回應緊一個社會上嘅一啲聲音，特別係中地啊各方面咧，係同埋官地收回條例攞翻啲地翻嚟呢兩個部分咧，其實過去一段長嘅日子咧，大家攞咗即係講咗好耐。咁開頭咧，政府似乎喺呢一方面咧比較保守嘅，唔願意有好大嘅咩嘅改變。咁但係而家嘅態度上咧就話 OK， 如果民意話依一兩個範疇咧係需要政府去做嘅話咧，佢亦都話願意去。咁當然啦，其實佢講話個政策嘅一啲嘅調整嘅時候咧，嗰啲所遇到嘅困難其實唔會少咗嘅，因為中地又好，土地收回條例又好，我預期咧都會牽涉好多好多嘅法律訴訟啊。賠償金額的訴訟啊，嗰啲嗰個時間咧，我唔相信係會話可以好似大家心目中話，攞翻翻嚟啦，咁即係咁簡單，將會係即係好多，將會好多好多嘅困難嘅。咁但係就冇辦法啦，因為真係冇地係嘛，近時梁振英周圍揾地又俾人話佢盲搶地啊嘛，咁而家唔係啦，而家總之你哋話要邊度有辦法咧，我就落手啦咁。咁我睇唔到有咩方法係可以或者清除到或者係減輕到我哋以前估計所出現嗰啲嘅阻滯，我覺得阻滯係會存在嘅。反而我覺得成件事咧，或者大家唔係好即係好願意去面對嘅，就係有啲嘢我哋其實自己香港係自己困自己嘅。我成日都會覺得當然，我哋自己做咗一啲例出嚟咧，就譬如話喺呢個郊野公園地，或者喺嗰啲係 由香港有成70% 嘅面積基本上係唔喐得嘅。咁如果我哋稍為鬆少少1-2% 喺郊野公園邊陲啊，或者近啲有新市鎮啊嗰類嘅地方，係咪有得諗下？而咁樣樣係咪可以快少少咧？又唔需要經過好多好多嘅訴訟咧，而攞到多啲嘅地出嚟咧？我又覺得不妨即係既然諗得嗰兩樣啦，諗埋官地啦，諗埋中地啦，咁不如諗埋呢啲即係當多一個 option 嚟諗，都唔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壞事啦。咁我覺得係一個好明顯一個政策上嘅調整，但係就睇唔到話係一個哇好急轉彎，即刻會可以達得到嗰個目的嘅，又未必得咯。 嗯，李如華點睇咧？ 即係我覺得你我始終翻去嗰個問題咧，當然你話土地啊、各樣供應啊，係都唔停得嘅，因為咧即係你而家眼前呢個政治問題解決咗咧，咁人都要住屋啦，咁呢個時候你開始去諗一啲嘅政策去解決，都係無可厚非咁樣。呢個政策好唔好？遇到啲咩困難？但係我始終翻去個問題就係、是，當眼前而家大家好關心嗰樣嘢，你唔去解決。甚至無可能咧，好多做出嚟嘅嘢咧，係火上加油嗰陣時候咧，你做任何嘅政策，你幾良好意願都好啦，你係會事倍功半嘅。 嗯， 即係我覺得嗰個冇得避嘅，冇得話咧，我唔理嗰樣嘢，我而家係做呢啲係為大家好嘅嘢啦，咁你又要支持我啦，咁冇可能嘅。一個政府連個完全係唔合格嘅政府，你有咩政策拎出嚟係可以市民會支持你咧？一個唔合格的政府。如果喺民主嘅社會一早就落咗台啦。如果喺個商業機構炒魷啦，但係而家呢班官仲係坐喺度，每個月幾廿萬人工，然後做出嚟呢一樣嘢，你叫市民點接受呢？ 嗯，其實李如華亦都我諗個核心焦點就係講到咧香港政府而家面對嘅管治危機問題啦。咁嗱，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喺星期三同埋星期四立法會入邊啊宣讀施政報告嘅情況，同埋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嘅情況，呢個行政嘅立法關係又如何去展示到而家特區政府面對嘅管治狀態呢？嗱，其實關於呢一點咧，我諗我哋可以7:00新聞之後咧再繼續同大家傾啦。咁當然啦，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咧你對於而家嘅施政報告或者香港嘅當前嘅管治問題有任何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7-2-3-1同我哋傾下噶。咁啊，再講一講一個節目預告，聽日嘅8-9星期六問責會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上嚟咧講佢嘅施政報告嘅相關措施啦，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咧同佢直接交流嘅。咁另外咧喺9:00之後嘅香港家書，我哋都請嚟咧學者沈旭輝，由香港人嘅身份認同同埋講到這個香港人嘅價值觀問題，再去講翻咧香港目前嘅管治狀況同埋點樣咧去處理眼前問題。電話號碼1-7-2-3-1，休息一陣，有7:00嘅新聞報導。 嘅价值观之一。天气方面，一股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下昼各区相对湿度曾经降至60%以下。下昼4:00，热带风暴碗红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111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海峡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啊，塞到龙翔道游乐场嘅。龙翔道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喺龙翔道游乐场。而之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嗰度快线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多车，龙尾喺科学园附近。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咧各线除咗机场快线、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咧，服务系会提早喺今晚10:00结束嘅。咁啊，10:00起至到尾班车咧，机场快线只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就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噶。咁另外轻铁方面咧，轻铁嘅线路705。 在天水圍區是要改道行駛的，751線在屯門區是不停有外站的。咁啊，讲翻隧道嘅情况。咁啊，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仲系多车，咁啊，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东隧嘅九龙入口都繁忙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附近。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嘅车龙就分别去到下角道政府总部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湾位。慢线落去湾仔之路比较塞啦，咁啊，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拐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分别塞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军营，而狮隧沙田出九龙都多车的，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的。港岛路面的情况，江乐道西去西环近住正街至到临时街就比较多车。九龙方面，除了刚才提过的龙翔道去荃湾北架山花园有意外塞车之外，现在沿着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至到天马苑段都比较塞车的。另外近住狮隧那段的龙翔道观塘线亦都是比较塞车。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近住平石村至到九龙湾港铁站，亦都系多车。窝打路道翻沙田，咁啊九龙塘段亦都系繁忙，龙尾近亚加老街。清水湾道下行，近住牛池湾街市至到圣贤中学，亦都系比较多车啦。亚加老街咧，因为部分路段爆水管啊，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对开第二线就封咗路嘅，咁啊交通比较繁忙，所以亦都影响埋咧洗衣街去亚加老街咧都有啲塞车噶。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仍然是沙田市中心那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而大埔公路出九龙就近住和斜那段交通繁忙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先生， 请问你要不要特别服务质？ 吓，搞啲咁嘢？ 如果佢两个唔啱嘅，男嘅要不要？ 我哋都提供特别服务嘅。 哇，唔使啦，唔使啦，诶，我唔啱噶。 吓，冇理由噶噃。 男女老少都中意我哋噶。 咁你哋讲紧咩服务啫？ 做电台节目梗系服务大家噶啦，开心日报啊嘛。 你以为我哋讲咩啊？ 电台节目有好多种， 不过唔系个个节目都咁盏鬼过瘾。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好多人，尤其是呢一排，由朝到晚不停喺手机、电脑上面睇新闻片段，不由自主咁越睇越多，越睇心情就越烦躁。 精神科专科医生崔永豪， 影像嘅内容固然之极之牵动情绪，但系另一个原因系生理上嘅，就系睡眠不足。一个人不分昼夜马拉松式咁样俾眼睛接触发光嘅荧幕，会严重干扰脑部嘅生理时钟。人要进入同埋维持睡眠状态，需要脑部释放出褪黑激素 melatonin。晚黑要入睡嘅时候，脑袋释放褪黑激素就能够快快入睡。日头要醒嘅时候，褪黑激素唔再释放，人就醒神起嚟啦。呢、这个咁美好嘅节奏，主要系靠眼睛接触光线而调节出嚟嘅。而电子屏幕产生的蓝光会大大抑制褪黑激素的释放。另外，蓝光能够在极短时间里面直接刺激脑部去甲肾上腺素 norepinephrine 的传递，几秒之间就能够令脑袋变得活跃，对眼睛接收到的新鲜刺激反应特别敏锐，从而产生对视觉刺激的不断渴求，结果大家就会越看越精神，错觉以为自己未洗睡觉，不断碌过荧光幕。所以请大家由今晚开始，睡觉前至少两个钟放低手机或者电脑，逐步节制每日眼睛接触发光荧幕的时间。其实追睇新闻的时候都要勿忘初衷，花咁多时间睇香港的新闻目的是什么呢？相信都是为了知道香港这个屋企究竟发生紧啲咩事，然后理性分析作出明智的决定。要做到这样，先决条件就是要有个健康的脑袋， 试想下，如果每晚手机电脑不离手，睇新闻睇到慢慢瞓得几个钟，头脑受损，失去管理情绪、理性思考的能力，咁样你仲点会有能力关心香港呢？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住在这里当然想生活更称心，人人都心系社区，要表达这份关心就要在今届区议会选举投票。2019年区议会选举将于11月24号举行，同心合力为社区，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去投票啦。投票时间由上午7点半至晚上10点半，详情请致电2891-1001查询。心系社区，踊跃投票。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仲有赵应春以及系李月华喺度嘅。刚才我哋又讲到咧今年嗰份嘅施政报告啊，你有啲乜嘢回应，有啲咩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罗先生啊，罗生你好。 系你好，各位主持。 你好，罗生系。 系啊，想表达翻即系佢要施政嘅时候咧，其实喺施系实施佢个政府政策或者方针。但最大的問題，而家連實施嗰一步都好難做到，所以其實喺佢要去到施政嗰個位，其實個效度其實已經係好低。咁其實佢嗰個施政報告裡面，其實俾嘅定立嘅方向其實係好好嘅，利民嘅，但係其實就係冇回應到市民一路嗰個好大嘅訴求，佢甚至去到嗰個嘅。开一啲嘅论坛啦，去听一啲意见啦，其实亦都听到好多超过一半嘅人都系讲紧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系喺呢个方向上面，佢都系冇回应到啦。咁亦都系喺讲即系发表施政报告嘅时候，仲要系感谢警队啦。咁亦都见到张建中好大嘅转态啦，系啊，即系要去要。市民要明白啊、體諒啊咁樣樣，仲要講呢啲嘅説話啦。但係其實就係完全係忽視咗警暴嗰個問題。咁亦都警暴嘅問題係令到好多人好憤怒。咁我自己身邊嘅朋友啦，裡面都不乏一啲專業嘅人士，其實都係對警方嘅濫權啦、警權嘅過大啦，同埋過度嘅暴力咧，都係憤怒嘅。咁覺得政府喺呢方面都回應唔到嘅時候，佢做好多嘅嘢。好好嘅嘢，但係市民都會即係有條刺啦，或者有呢個憤怒喺裏面，都不信任政府咯。咁所以都唔明林鄭月娥點解到現時為止佢淨係避而不談，佢繼續做好佢覺得認為做好嘅嘢，但係其實係忽略緊市民裏面嘅情緒又好啦，理性又好咧嗰、那個表達。 明白，多谢晒你啊，罗先生啊，呢、这个讲到市民对于政府嘅信任度嘅问题，多谢你，黄先生听埋，黄生你好， 你三位好， 你好，三位你好， 呢、这个林郑嗰个政策系长远计啊，对市民好啊，你我哋知道系呢个房屋，我哋喺呢曾荫权时代啊，冇办法起到呢啲房呢、这个居屋呢、这个、公屋噶嘛，如果佢只要系能够加快嘅起居屋咧，喺五年或者至少有。十年之後，啲人上到樓咧，民意又會轉向啊！呢個特首真係好啦，始終我哋好快就上樓，所以佢而家嗰個 planning 係好嘅，即係增地改建公屋係相當好嘅，因為你窮人多啊嘛，你起咗上樓，啲人長遠嚟講上到樓佢就有。即刻佢梗係唔中意啊！幾時得講住啫？但長遠嚟講，一定會賺越好。 即係你覺得啊，黃先生即係可能過多唔知係十年之後咧，大家就會 五年後啲起咗屋，啲人上到樓咧， 大家對 會好啦。 嚇，對阿林鄭月娥再任特首嘅時候嘅評價就會有所不同啦。 係啦，同埋呢個政策嚟到改變啊！我哋喺中國嚟到，佢我哋照顧咗呢個。你個中國自己本身安全啊，唔會俾你跳得咁快啊嘛！呢個香港嘅政制改變，佢如果太快，影響到呢個中國安全同埋嘅穩定啊嘛！所以呢樣嘢決策唔係由呢個林鄭月娥可以決定啊，係咪？ 明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啊。頭先黃生提到一點啦，就話如果當啲政策落實之後咧，咁我哋幾年之後回望，大家可能會係多謝阿林鄭月娥今日所做嘅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啦。咁我唔知道咧，立法會嘅議員啊，佢哋好似如果好似黃生講，即係五年或者十年之後，佢哋又會點樣評價咧呢一位嘅行政長官？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咧，似乎就係喺非建制嘅議員咧。對於特首嘅態度咧，就真係相當之唔客氣啦。正如頭先我一開始咁講啦，就係星期三咧，係首次以嚟啊，一位行政長官冇辦法喺立法會嘅議事廳宣讀佢自己嗰份嘅施政報告嘅。而第二日嗰個立法會嘅行政長官答問會咧，亦都多到咧被一啲嘅議員打斷啦，亦都有多次嘅一啲嘅秩序問題，同埋有好多嘅即係規程問題啦。最終咧，特首其實只係能够答到三位议员的提问，在个半小时里面即是答到三位议员的提问，也都是相对来讲以前都是未发生过这样的状态。但是来讲行政机关和立法会都是依然有很多工作上的关系的。特别在譬如施政报告里面也都提过关于这个人工岛中部水域人工岛的研究的前期拨款的研究，那在施政报告里面也都话咧系恳求咧，立法会咧能够即系批准咧有关嘅拨款申请，咁其实都有好多嘅即系问题要处理啦。大家点睇嚟紧落去行政立法关系咧？啊，点搞咧？赵永春， 寸步难行啊！即系我而家咁睇个环境咧，那个关系，而且即系唔好话去到。即係冰點啊！直情係根本係水火不容添啦！而家我亦都明白嘅，即係譬如喺政治嘅需要上邊，譬如泛民嘅議員佢哋扮演一個反對派嘅角色，一定係盡量用佢哋嗰個力量咧喺個議會度咧，盡量係即係彰顯佢哋嗰個立場，因為呢個亦都係佢哋嘅票源嘅來源。因為如果佢哋係希望得到市民大眾對佢哋嘅一個信任投票嘅話咧，佢一定要擺出個姿態咧，係即係全力監控呢個政府。特別當呢個政府係非常之弱勢嘅時候咧，佢哋嗰個表現更加容易突出。不過我觀察咧，就最近一三幾次嘅所謂即係個會議上嘅情況，似乎嗰個泛民嗰個策略咧就提升咗嘅。以往我哋就覺得泛民嘅一個策略就係用拉布啦，點樣阻延嗰個會議進行啦。而家好多時就係基本上都唔同你拉布啦，係用好多好急進、好強烈嘅聲音啊，甚至係要出去個主席台啊之類啲咁樣，咁係令到好多時個會議係要中斷啊咁樣嘅。咁究竟呢一個係唔係一個新嘅形態咧？或者甚至即係即係有啲人會擔心係咪去到即係台灣嗰方面嗰個以前我哋咪見好多好衝突嘅場面啊？咁樣會唔會係向緊嗰個方向咁樣咧？咁但係即係似乎就無可避免，因為反對派佢嗰個票源同埋佢個政治能量咧。是來自他對政府這個即是監察和這個批評的嘛，所以就我覺得一路那個政即是那個議會的形勢呢是比以前是會即更加尖鋭，那個矛盾更加多的。 李宇華怎麼看？ 即我覺得無論是反對派，即剛剛講話用反對派啦，或者是建制派，即你 非建制派， 即我想讲话反对派同建制派，即系民选出嚟嘅议员，如果唔系反映民意，唔系监察政府，佢个作用就系咁啊嘛。佢系应该要监察政府，反映民意嘛。而家政府系好多问题，最关键嘅问题唔做啊嘛。咁我覺得呢個冇得去賴咧，喂反對派咧，可能就係即系為咗選票啊咁。因为这个就是议员本身就是要这样的啦，你建制派都是的啦。其实我觉得失望的就是建制派为什么做了一个叫保皇建制派呢？ 其实建制派系你应该系反映。都是反映民意的嘛。 他们对于今次施政报告的内容都是批评的、哦。 但是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讲紧话你对个施政报告你现在讲什么报告呢都没有用的嘛。 嗯、 眼前人大家好像活在一个平行时空的。已经眼前话呢好多人告诉你现在你急需要解决是这个问题。那你不去讲、哦。你不只是收埋在一个地毡上你还要淋点火水等它再消旺一点、哦。跟着你就说呢我去解决另外一些问题。是没用的。那我觉得建制派一样就是他要监督政府嘛。而不是政府推什么呢他都赞成嘛。你想想今天搞到今时今日这么大祸建制派没有责任吗只是林郑政府吗如果6月9号出来这么多人反对建制派说喂等一等呢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呢那的话可能政府都会收刹一刹车。其实不是的。个个继续去准备一样，我记得我觉得我到而家个印象我好深一个就系、是，班建制派议员系坐住喺个警方安排嘅车，准备翻入立法局度去投票。呢、这个系乜嘢嘅图像啊？你话俾我听， 嗯， 即系我觉得建制派其实系令到佢哋失选票系佢自己真系攞嚟嘅， 嗯， 即系其实建制议员唔系话有好多可能政见上不同，喺民生上佢哋都好关心。好多議題，但係今時今日去到咁，其實佢哋自己真要問，係咪行得啱咧、 嗯？ 你警隊， 嗯， 即係如果警隊而家個形象咁低、認受性咁低嘅話，再落去，你可以再俾多啲權佢咩？ 嗯，头先李月华都讲到咧选票问题啦，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嚟咧我哋总结一下区议会选举嘅提名期，寻日已经结束咗啦，今年嘅情况咧都相当特别噶，转头翻嚟咧总结一下两位嘅观察啦。 咁多图画书嘅，做乜突然重拾童真啊？ 我个儿生仔咧就五岁啦，我谂住拣啲绘本同佢一齐睇下，探索下呢个世界啊！ 讲到探索咁夸张啊？ 你睇小绘本啊，醒个网俾你啦！港台嘅绘本真有缘网站咧就介绍咗好多唔同主题嘅绘本，揾埋相关主题嘅节目俾你听同睇，好精彩噶！ 原来背后有咁深嘅学问，个网址系咩啊 ？rthk.hk/picturebooks， 记住系绘本真有缘。 我唔系迪克，从小出世冇手冇脚。我唔系霍金，坐喺个轮椅上面可以识讲论文。既然咁多人撑自己，我要活下去。 佢系生命教育大师、截肢勇士史泰龙仇建明。 我问我爸爸，第日我系咪出院，系咪逐个朋友饮茶去答谢人哋？爹哋话唔好，你争气啦，你做好你自己去回归翻俾个社会。唔单止对自己有要求，我仲要有行动。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仲有咧李月华同埋赵永春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区议会选举嘅提名期琴日结束咗，今次接获嘅提名表格咧系1104份。另外一个都相当值得留意嘅咧，以前有唔少区啦都有自动当选噶嘛，今年咧就暂时嚟讲咧都系冇呢个情况啦，因为咧基本上就系每一区都有多于一名嘅候选人出现嘅，即系话咧就系大家吓区区都有票投，咁但系其实区区有票投咧都会唔会仲有一啲未确定嘅因素咧？因为而家嗰个嘅提名名单咧，最终系唔系所有人都能够成功地获取提名资格咧，仲系有待政府，即系去政府去睇埋之后咧，选举主任去睇晒之后咧，就要喺宪报度公布嘅。嗱，而家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佢系已经个提名嘅资格系获得确认噶啦，因为大家之前都喺度谂紧，喂，今次嘅区议会选举亦都会唔会有一个 DQ 的问题，但是亦都有一些人士呢仲是要回紧选举主任对他们的查询的。选管会呢就会在10月的24号的夜晚为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人呢举办简介会，还有会进行抽签程序，即是说呢在那时呢大家就会知道究竟呢今年会不会出现一个有机会会不会有人呢是被 DQ 了。其实今日选管会亦都发出了一份的新闻稿，他就说呢近日社会示威冲突不断，暴力事件接连发生，有公众人物受袭，议员办事处被破坏等情况呢着实令人担忧，选管会呢就绝对不希望在选举过程之中出现任何威吓或暴力的情况，并呼吁市民大众致力维护和平有序公平公开的选举。好，两位区议会选举有啲乜嘢嘅观察同埋总结咧？提名期结束啊，李耀华， 我谂咧而家今已经结束咗啦，提名期，但系仲有人系未收到咧，到底佢得唔得嘅通知书，系咪叫通知书？我都 未被确认啦，资格吓。 咁呢、這个程序上，我都觉得已经好唔妥啦，因为即系话你个对手可能就已经 OK 咗咯，你而家系唔知得唔得？咁呢樣嘢，如果啱啱選管會先話咧，要公平嘅話咧，咁呢樣嘢何來公平咧？係嘛？即係大家係同時間，我知道或者係我可以開始我嘅選舉工程嘅。咁但係有啲人唔得喎，因為都唔知得唔得喎。咁我覺得呢樣嘢選管會又可以唔使理嘅。如果你就算你真係要行使呢個 DQ 呢一樣嘢，呢樣我覺得我非常反對啦，就算你真的要的，是不是你在应该在个选举提名结束前去决定了啊？那你也都给到有些人，哦，如果这个区有个人被 DQ 的，是不是有些人其他人要去参选啦，这个第一。就算不是的，那你都应该是大家候选人在一个公平的同样的基础底下去做他的选举工程，现在是不是的。这件事我觉得选管会怎么解释呢？ 赵永春。 區議會咧原本的職能咧就是處理很多地區事務，為啲居民的生活啊、居住環境啊、修橋起路啊各樣嘢咧，為市民服務嘅。不過明顯咧就冇啦，而家就全面都是政治化噶啦。咁啊，所以區議會亦都唔能夠即係避免咧。是其實是一些政治的角力的場所，咁就現在就啱啱開始啦。我希望我估錯，不過我相信今次可能有機會是香港有選舉以來係最暴力、最多暴力出現的一次選舉。從而家個社會氣氛同埋過去一段日子，我哋所觀察到的對於不同政見的人的嗰種大家街頭的衝突啊、矛盾啊、圍毆啊、私了各樣嘢都有出現的話咧，好難保咧喺個政治掛帥的一場選舉裏邊咧，係唔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我當然唔想啦，咁但係即係選管會嘅呼籲還佢呼籲啦，但係可能即係現實上咧，真係可能會有呢類咁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又好，選管會又好，整個社會又好，大家都要好警惕住呢樣嘢啦。否則我哋公平公開嘅選舉，如果係受到呢啲嘅政治嘅因素嘅介入，而令到出現好多好暴力啊，或者好唔正常嘅一個情況咧，就將我哋過往嘅傳統咧，大家比較公開同埋一個比較和平嘅選舉個制度咧，即係連呢樣都冇埋咧，就真係。我真係唔知道香港仲可以有啲咩地方可以向前行啦。我覺得就大家睇住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好多仍然都未清楚嘅，因為好多仲係等緊啲覆，即係回覆啊咁樣，仲問緊。不過即係較早時大家估話時代革命得唔得咧？嗌過啲口號算唔算得咧？咁似乎有候選人得啦，因為曾經都 有人喺政綱寫埋都可以獲確認， 都可以確認啦。咁所以嗰個又變咗睇下有冇其他嘅原因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触发修订逃犯条例争议的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预计今个月23号刑满出狱。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经过劝解和多次接触后，陈同佳愿意出狱后到台湾自首，为自己做错的事负责。他说已经有心理准备，需要面对10年以上或更长的刑期。管浩明引述陈同佳说，对于有关事件在香港引发轩然大波感到歉意，希望随着他自首可以令香港的情况得以缓和。警方说，任何人刑满出狱之后有出入境自由，出狱人士如果觉得自身安全有问题，可以联络警方，警方会提供合适措施。警方就民阵星期日举办的九龙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会提出上诉，质疑警方将港铁站视为高风险建筑物，即是香港大部分地方不能够举办游行，限制不合理。又质疑警方因为今次游行主题涉及解散警队而反对游行。警方说，经过风险评估后，为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和保护他人权利而发出反对通知书。警方解释，有情报显示激进示威者会借周日的大型公众活动作出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暴力行为。元朗发生斩人案，一名男子身中多刀，送院后证实不治。事发下午约三点半，两名男子在东堤街一座唐楼发生争执，有人拿出利刀袭击对方，其后报警叫救护车，伤者送往博爱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拘捕名涉案男子，正力循谋杀方向调查。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因应星期日可能出现特殊情况，原定在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举行的所有节目将会取消，持票观众可以保留门票，有关详情稍后在文化区网站公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有一两阵雨，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天气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温2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桥面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的交通是非常挤塞的，车龙排到去公主道近卫理苑。咁就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桥面有意外，车龙排到过咗卫理苑。咁另外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都有意外，而家车龙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隧开有意外，龙尾丽晶花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近住彩虹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交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和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今日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丽景。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亚皆老街因为有爆水管，而家去九龙城方向近住联运街的第二线仍然是封闭，一带车多。港铁的服务安排方面，提提大家，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的其他路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服务将会提早在晚上的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由晚上的10点起，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是每10分钟一班车，中间是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的。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将会暂停。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咁多示威者，好多来自青年，施政报告又冇着墨，咁系咪对应紧当前嘅形势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青年系我哋嘅未来，我哋一个都不能少。最近一连串事件，唔系单单青年问题咁简单，唔能够几个月就全部革新晒，唔系嗰一份施政报告就可以处理晒啲矛盾。但系一个好嘅开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号和21号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直播室咧繼續有趙應春同埋李月華喺度咧，同我哋評論一周時事嘅。跟住落嚟，我哋就想講講咧關於警隊嘅問題。其實咧喺上個星期六同日啦，即係一啲嘅衝突之中咧，咁其實睇到個情況都相當之激烈嘅，亦都咧有警員咧係俾人即係飛身去踢啦，因為有人想將一位嘅应该是被制服的人士咧就带走，咁亦都睇到咧有警员啊，佢哋系俾利器咧戒伤咗佢条颈嘅。咁此外亦都有便衣警员咧，由于个身份啊系受到在场人士质疑啦，因而咧就被追打啦。咁亦都有一个即系头破血流咁嘅状况咧喺电视机嘅画面上面出现嘅。咁呢个就系过去个星期六同星期日所发生嘅状况啦。咁但系咧，其实跟住今个星期咧，亦都有一啲新的进展可以说是保护警察的。首先第一样就是警方在由15号开始就向合资格的休班警员派发胡椒喷雾，即是说合资格的休班警员现在他们可以同时携带胡椒喷雾和警棍两种装备，不过也都说他们使用的时候就必须是首先是受过相关训练和使用之后需要向直属上司回报啦。咁另外一样咧，亦都系警方咧喺14号就透过律政司咧为纪律部队宿舍同埋已婚警察宿舍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嘅，主要咧就系禁止市民对21座嘅呢一类宿舍咧作出破坏或者系滋扰嘅行为，亦都获得咧法官系颁布咗一个临时禁制令嘅。咁第三样嘢咧就系呢个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啦，咁佢哋咧，警察对援助级协会，佢哋就入禀去高院，声称咧警员系近期受到起底嘅影响咧，要求法庭咧去撤销或者系宣布咧，而家市民可以透过选民登记册去查阅各选民嘅姓名同埋登记地址，或者系候选人收到选民嘅个人资料呢个安排咧系无效，同时亦都系要求咧颁下临时禁制令嘅，咁但系法庭咧喺紧急开庭之后咧就拒绝颁下临时禁制令，而我哋睇到嘅即系比较即时嘅消息咧，就系亦都系警察对援助级协会咧，佢哋系就呢个拒绝颁下临时禁制令呢一样嘢咧提出上诉，应该会系下个星期一咧，法庭就会系排期处理噶啦。嗱，好啦，即系几位点睇头先嘅几个嘅状况咧？第一就系警员佢哋喺执勤嘅时候所面对到嘅威胁啦。第二就系一啲预防起底嘅措施吓，点睇咧？李月华点睇？ 即系我想， 其實警隊啦，警隊高層、警隊員助級，其實好好諗一諗咧，點解今日個局面去到咁？你今日有警棍，有胡椒噴霧，下一陣係咪俾埋警槍？嚇、啊，任何時間，甚至無咧係開槍可以唔使負責任咁去保護警察咧，係冇可能嘅。就算你而家通過埋辱警條例，你認為跟住啲市民就會唔出聲啦，唔會鬧警察啦？即係我自己睇到，其實都係好難過。即係而家只要任何喺街上你見到有警察，我話俾你聽，你企喺度一陣間咧，你就會一班市民咧，一班市民嚇，唔係示威者，就喺度鬧警察嘅。即係去到一個咁嘅局面，其實警察係咪都要諗下點解係咁咧？係咪你加強個裝備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唔係話咧，而家嗰種嘅氣氛係好，而係話嗰個根源嘅問題，大家唔去解決嗰陣時候咧，我哋將個社會，我哋要啲咩咧？要一班警察咧，就係、是、無上權威，做任何嘢都得。你今日拉2000人，我俾你拉多4000好唔好啊？拉夠10000咧？你認為係咪拉夠10000人之後咧，個社會就會回復平靜咧？係冇可能嘅。如果係咁嘅話，今日呢條路係咪行得啱咧？我希望警隊嘅高層啊、援助級嘅同仁，其實係諗一諗。 但係點睇而家針對住警員咧？佢哋喺啲衝突場面入邊啲人對佢哋嘅手法咧？ 呢、這個當然唔好啦。点解？但系问题就系点解几个月，短短几个月，香港人其实香港人好温文噶嘛？点解几个月个个咁勇武呢？即系你当初差人话喂，我哋估计咧勇武示威者咧系几千，我唔知咧系有个数字系2000啦。你拉咗2000啦，系咪拉晒咧？发觉唔系、啊， 嗯， 即系我想个今日今时今日嘅局面唔系单方面嘅。不是只是这些示威者的问题，警察都出了很大的问题，警察的警暴、示威者的行为呢，大家看到的警察的警暴呢，我们都看到，更多是关上门之后我们看不到的。 1872311，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来和我们谈谈。赵永春， 香港面对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如果希望警察去解決咧就冇可能啊！解決嘅警察嘅功能亦都唔係幫政府去解決政治問題，佢嘅功能係叫做維持治安咁啦。咁但係個目前好老實講，而家我哋嘅政府，我就覺得佢正處於一個半癱瘓嘅狀態，根本好多嘢又做唔到，好多原本嘅計劃根本就冇得，好多服務啊，基本上都受到影響。咁其實呢個政府點解仲未話好似我哋喺外國見有啲情況話成個倒台啊，成個冧咗啊，啲官員走曬或者未，即係仲未去到咁嘅階段咧。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咧係依賴住警察嗰、那個隊伍咧，就叫做喺市面嗰度維持即係一定程度嘅正常運作咁樣。咁但係這個變咗，如果你話我哋即係好多嘅示威者個矛頭，如果係指向政府嘅時候嘅話咧，好明顯嗰個第一即係第一嘅即時啊，所衝突嘅點咧，就唔係政府官員，而係警察啦嘛。 嗯， 所以你話點解幾個月嚟一路嗰個升温啊咁樣？咁至於你話裝備上面咧，嗱，如果裝備上面純粹你話佢哋保護自己咧，我哋又好難，即係好難講，因為你話而家佢哋話好似加啲頸箍啊咁樣，防止俾人哋解頸啊咁樣，呢啲我哋作為即係普通平民，我哋根本就唔會識得衡量佢哋咩嘅裝備喺咩嘅環境之下係過分定唔過分啦。咁不過即係而家我所了解就有幾個，有4個外國嚟嘅，即係熟悉呢方面警察嘅運作嘅專家。 你講監警會嗰幾位裡 面嘛，請咗幾個嘛。咁佢哋其實咧，我覺得佢哋係好期望佢哋咧，就係好客觀嘅一個評估，即係究竟香港警察嗰個裝備啊，嗰個行動啊，個運作啊，有冇係超越咗佢哋 嘅一個範圍咁樣，一個佢哋嘅合理嘅水平。咁呢個咧就好過我哋其實不斷我哋坐喺度拗呢個話有嗰個冇，其實冇意思。咁都聽下比較客觀嘅嘅一個研究都好嘅。 嗯，例如话， 我有少少唔系好同意阿春头先讲话咧，呢几个月香港都仲可以继续运作啊。政府其实如果外国已经倒台，咁而家可以运作，因为警察喺度维护住。其实香港人咧系冇，唔系要去搞到个社会系我要抢掠啊，成个社会秩序系崩溃啊。其实唔系噶。我唔覺得係因為咧警察係維護住，而係香港人嘅質素。香港人本來就唔係想咁噶嘛。但係我好擔心一樣嘢咧，亦都其實有啲學者都講到咧，就係如果呢個問題唔去解決嘅話咧，你就算今日禁於一時嘅話咧，其實我哋會唔會係北外化緊咧？ 嗯， 即係嗰個講緊去到一個去到暗殺嘅地步。到最後北外搞咗咁多年，最後係點解決咧？是不是因为呢英军啊或者武力啊？不是啊。 其实是协议啦。 最后都是要走回一条政治的路去和解啊。即所以现在香港未去到这样的地步，但是是令人担心的。即我今天刚刚还看到一些有名的人士啦，就认为就说啦，很不负责任啦，我觉得。说如果我是警务处长，一早开枪。一早叫警察开枪。OK， 你开几多枪？香港有700万人。有几百万人反紧你，你开几多枪啊？开一枪杀一个，杀多个，你认为可以解决个问题咩？即系我觉得呢啲人唔好喺度，名人嚟嘅吓，唔好喺度即系讲埋啲咁不负责任嘅嘢。 嗯，刚才郑春提到呢，即是现在监警会都请了一些外国熟悉警队运作的专家来呢加入他们一些相关的检视工作啦。咁其实呢亦都可以在这里提一提啦，就是中大校长段崇智他上个星期就跟中大的学生呢有一个的对话嘛，后面亦都是闭门的。咁他就说自从上星期五起呢，他今天有个公开信，他就说逐一再联络呢被捕的超过30位同学详细了解他被捕之后遭遇到的种种情况，提出呢就是说里面有些同学呢要求被捕之后跟律师和家人即时联络，但是不果的，也都有一些呢就是在拘留期间不被允许睡觉或者是躺卧休息，也都有一些人士呢就说不能够很即时地得到需要的医疗协助，也都有一些同学就说呢他们是曾经呢是在扣留期间呢是被警员掌掴，亦都系有一啲嘅同学咧，系搜身房之内咧，系被同性嘅警员强迫咧脱下所有嘅衣物嘅。咁佢嗰封公开信就话啦，基于事件嘅严重性，佢会去信行政长官，希望咧行政长官考虑针对现时大学已经掌握嘅初步资料嘅大约20宗个案，咁喺现有机制之外作出严正跟进，让法治精神得以彰显，让信心得以重建。啊，电话号码18723，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子宫体癌系其中一种常见嘅女性癌症，55至到59岁系病发高峰期。星期一精明一点，请嚟妇科肿瘤科医生讲解子宫内膜癌嘅成因同埋治疗方法。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教学有心人为大家介绍一种团体运动，无论是大人细路又或者肢体伤残的朋友都可以一起玩的。 因为轻排球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易学，基本上它两个钟头里面就可以打比赛的。 麻烦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梁家文博士，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在教学有心人当中还会请来研究员欧海玲和大家分享下坐地轻排球的乐趣。 一节大气候天气预报，黄茅洲平均风速每小时超过，咦，冇嘅，我哋转睇横澜岛，预测听日会系吹， 唔使吹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黄茅洲同横澜岛嘅气象站， 而我就请到树艺师讲下城市林务同城市绿化嘅分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剛才我們有提過中大校長段崇智那一邊的公開信，跟住下來我都想提一提一個民意調查，這個民意調查就是由明報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所進行的，主要其中一項就是講市民對於警隊的睇法。根據這個民意調查就說，大部分的受訪的年輕人是完全不信任警方，說在15到24岁的市民当中咧，89.3%，即系差不多近九成啦，都倾向咧唔信任警方。咁但系年纪越大嘅受访者咧，亦都越倾向信任警方噶。不过咧，有个数字都值得留意嘅，60岁或以上嘅受访者之中，只有咧30.5%系倾向信任警方，超过一半嘅长者啊。受訪的長者都是咧唔信任警方，另外就係有68.8%嘅受訪市民係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嘅。啊，關於咧呢個大規模重組警隊啦，咁近日咧其實社會出現咗一個五大訴求之外咧嘅第六訴求啊嘛，第六個訴求就係解散警隊。尋晚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佢喺佢嘅即係念書啊，與念書嘅呢個直播入边咧，佢其实亦都有讲到咧呢个问题噶。佢就话咧，喂，对呢个解散警队嘅要求咧感到疑惑，认为香港嘅治安咧，包括咧例如有市民不幸受袭啦，都一定咧系要揾警队严肃跟进，强调咧警队嘅重要，要支持咧系警队执法嘅。嗱，两位即系点睇呢一个嘅民意调查咧？咁佢亦都话希望市民唔好先入为主啦，希望大家在社会上真有不同的角色，要包容的社会之下互相尊重。你要说 即是警方是几个月以来呢，即是4点开记者会啦，是无论哪一个平台其实都转播的直播，应该这么说。即是说警队他重要呢，他是花很长时间讲他的版本。咁即系话咧，佢个信息咧，其实系被传达得好多人帮佢传达嘅，唔系净系佢自己嘅官网。即系话冇话咧，系话被人嚟扭曲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底下，个市民都去到咁高，头先你都讲啦，就算系老人家都好啦，一半以上都系唔信任。即系我再翻头先嘅问题，就系政府同埋警队高层，你自己应该要谂一谂咧，点解系咁？不要再是说市民被误导啊，年轻人被误导啊，那九成的人其实讲的是包括可能教育程度一般，有教育程度很好，什么都包在这里的，即不是说某一类市民很愚昧地被误导啊。既然是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去认真去看这个问题呢？即我觉得我个担心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说你个街道只要有警察呢，就有人闹警察。我亦都见过是好多是老人家去闹警察。 即是冇事发生的情况之下都是这样。 当然冇啦。我自己都难过，即如果我都明白即是警察佢难受。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日去到这样呢，4个月内。 嗯。赵耀征。 问得很好的这个问题。正话，譬如讲到话，香港人系一啲好温和嘅人，点解几个月之后，而家变成一啲吓好勇武嘅，可以话汽油弹又得，吉割颈又得，咩都得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要同样问翻一个问题啫嘛。几个月前或者大半年前。警隊是被譽為亞洲其實最優秀的一隊警隊之一嚟嘅，咁點解由幾個月之後就會變成哇喺直情係即係警暴、黑警、黑社會乜嘢都出齊咁樣咧？咁究竟係咩嘅原因咧？係咪一兩件事係會造成一個咁嘅印象咧？咁呢個問題其實係各方面都應該去探討，就唔係話一定係邊個因或者邊個果就好簡單。我覺得係一個好複雜嘅情況之下，導致香港發展到今天完全係零信任嘅情況。 不過如果你話具體啲，你話係咪解散警隊就解決到問題咧？咁當然冇人，即係你問呢個問題嘅時候，跟住大家都會問一個跟進嘅問題啊。咁點咧？係咪香港出現一個武警時代咧？唔需要警察嘅，我哋係咪武警察之下，我哋仍然可以維持個社會安全，我哋嘅生命財產係得到保障，或者個社會秩序係有得運作咧？咁樣咁如果即係。情緒上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而家真係好唔中意警察，解散咗佢啦。咁但係解散完之後嘅後著會係點咧？咁會唔會係自己民安隊去做啊？定抑或最終會唔會有武警嚟咧？係嘛？我都唔想通街香港有武警喺度㗎。咁會唔會其實諗一諗個後果又唔係真係咁簡單咧？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情緒發泄冇錯，可以大家。最好多人話：，最憎就警察咁。呢個可以理解喺呢幾個月嘅衝突裏邊，有啲人咁啊有咁嘅感受，唔出奇。咁但係即係情緒過後嘅時候，你諗下係咪現實上都係需要嘅？就算早係咪琴晚前晚啦，民陣嗰個俾人哋襲擊，佢都係要揾警察幫佢手，佢都感謝警察能夠幫佢接，即係追查呢個兇徒咁樣。咁呢啲即係始終都要有人做噶嘛，係咪？ 好嗱，不如我哋聽聽咧，有位聽眾張先生嘅睇法啦。張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 我係台灣人啊。 你好，台灣人 係， 你住喺香港嘅， 我住香港住27年啦， 27年係。 是，但是我讲的话讲得不深哈。 不紧要，你想表达什么意见呢？ 我说香港的警察对于民意代表，对于议员太不尊重了。因为一个议员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选出来的，而议员跟警察在讲道理的时候，警察的那种态度好像把他们当作一个坏人，或者是代表坏人的人，这样子是很不对的。因为议员的工作就是要替人民说话，然后呢，警察呢碰到议员跟他讲道理的时候，还说你阻差办公啊，还说你袭警啊，我觉得在这态度上面太有问题了哈。这个简直是警察好像是把这民意代表当作是黑社会那种态度来处理，其实对黑社会他也不见得会这样子处理。但是他为什么会把民意代表当作敌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明白， 几千个人、几万个人选出来的人，竟然你把他当作罪犯来看待，这样不应该的。 明白，多谢晒张先生嘅意见啦吓，佢系一位住喺香港嘅台湾人啦，咁佢最后就用普通话发言，主要就系讲咧，香港警察对于民意代表咧，似乎有一啲嘅议员去喺一啲冲突场面上面咧，尝试做一啲嘅调解，但系咧警方对佢哋嘅态度咧，视之为敌人嘅，佢觉得咁样系唔应该嘅。嗱，两位点样去回应即系警方而家喺执法嘅时候嘅态度咧？赵永春。 我谂咁多嘅市民嘅声音咧，佢冇可能话听唔到嘅。咁我谂佢喺嗰个执法嘅过程里边，系咪真系做到好克制咧？我亦都明白，有时咧嗱，即系好老实讲，当汽油弹飞埋嚟啊，或者当几十人去揼一个人嗰啲，有真系即系讲得即系咩就系即系生死相搏嘅阶段。即係唔係你死就我亡？喺咁嘅環境之下，你同我講咩警察通例又點樣？專業執法又點樣？係咪即係喺佢當時嘅立場嚟講？喂，我救咗自己條命先啦！我唔同你講咁多住啦。所以嗰陣時會，佢亦都會你勇武咩？佢又更加勇武添，甚至佢有槍噶嘛。咁所以即係嗰個會出現一個即係好危險，亦都 係 好容易擦槍走火嘅情況咯。 明白，李月華，民意調查就唔係講解散警隊，不過係相當多嘅受訪者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點睇？ 我諗成個政府都要重組啊！我相信係，如果有幾位官員咧，即係可以落下台嘅咧，我諗消消氣都好嘅，或者即係警務處長咧都應該落台噶啦。即如果有啲几个啊，即因为我谂民间系好激气咧，就系、是、问责政府到而家其实系冇问责咯。 系好，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多谢两位，拜拜。